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56集。他不吃辣。 男人追不到，书还是要读的，再怎样也不能让人瞧扁了去。丁宪每天除了泡图书馆就是寝室食堂，标准的三点一线式生活，只是没在学校里见过周思月。只有很偶然的一次，从紫金公寓出来的时候，丁宪远远地看着他跟一个男生从门口出来。黄昏下，刚洗完的头也没擦干，走在校园里，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傍晚，整个校园呈现出一种绮丽之姿，夏日的余晖笼罩着，就像被人泡进了一壶清茶里，带着茗香。丁宪看着那两人在树荫下站定，周思月一只手抄在兜里，一只手揉揉湿漉漉的头发，正跟对面的男生闲聊，似乎在等人。 思月，老曹。 两人正聊着，不远处有人喊了声，两人不约而同望过去。周思月没做声，曹文俊大喊一声， 你不会跑两步啊？ 哎，来了来了。 元芳这才开始蹦跶蹦跶跑起来，笑着去勾周思月的肩，后者双手抄在兜里，嘴角淡笑，任由他搭着往外头走。迎面过来相熟的男生也笑着跟他们打招呼， 去上网啊？ 嗯，一起。 男生马上跑起来， 哎，你们先去，我回去换身衣服啊。 丁宪忽觉他好像真的变了。开学第一周课不多，周五学生们大多出去吃个饭就回来继续上自习，或者出去上会儿网。附近就有个网吧，男生们都在打一款叫 DOTA 的游戏，一到周末就叫上三五个伴去网吧开黑，听说还有各高校战队之间的联盟比赛。丁宪原本打算吃完饭就去图书馆啃书，前阵刚领了教材，现代、数理、编程，他得尽早做决定。昏暗的天边，一朵血红的火烧云浮在空中，那三道少年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云幕下。丁宪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，室友徐莎莎狐疑地回头看着他， 怎么了？ 丁宪回神看了一眼徐莎莎，说， 要不你先去吃吧，我得出去一趟。 徐莎莎来自南方一个小镇，她性格内敛，说话小声温柔，想法也多，眉目间淡眉顺眼，倒也是南方姑娘典型的特征。她看了眼丁宪，没说什么，点点头说了声好。另外俩室友减肥，徐莎莎一人去食堂了。丁宪在原地等她进去，这才起身往校外走。周五网吧人多，丁宪进去的时候差不多就挤满了，大多都是男生，闹哄哄的，扑面一股难闻的汗味，满耳都是键盘鼠标噼里啪啦一通狂响，还有人在互相递话和咒骂。元芳三人来的也不早，就剩下门口还有个三连座。 哎，冰女，冰女上啊。哎呦我去，我挂了，你躲在那儿干嘛呀？我去， 我操，老袁，家都被人推了，你个坑货，你还能不能给点力啊？不能把把让人家四月收了啊。 刚喊完，元芳的画面忽然就灰了，人物躺倒在地上，他啪的丢下鼠标，懊恼不已的揉脸。 我错了，哥，你厉害。 坐在中间的周思月全程一言不发，沉默且游刃有余地操控着鼠标键盘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搭在键盘上，目光专注屏幕上的游戏。元芳死了没多久，曹文俊也英勇就义了，就还剩个周思月和另外一个队友在争分夺秒的厮杀。两人一边等复活，一边紧张地盯着周思月的电脑。 兵线，兵线，卧槽，哎，直接退了，直接退了。 耳边聒噪得很，反倒是周思月戴着耳机拧着眉，一句话没有，他的手指利落地操控着，直到元芳死亡复活前一秒，屏幕蓦然一卡，然后缓慢放大。 停了。元芳甘拜下风，对周思月竖了竖拇指。 哦，你牛逼，又是凯瑞爵。 周思月背对着丁宪，没太看清他的表情，只看到他松懈地往椅背上微微一靠。如若是以前，他一定会一脸嘲笑地对元芳说 好生， 现在估计也只是冷淡地笑笑，看似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曹文俊戴上耳机， 再来。 周思月闻声往前倾，修长的手指调整好耳机位，将刚刚露出来休息的耳朵重新套进去。他把手放到键盘上敲了几下，等画面跳动到匹配界面，然后捞过桌上的水，一边随意的喝，一边等待游戏开始。元芳忽然起来， 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去买瓶水去。 丁宪一惊，忙往门外跑，往楼下冲。元芳跟前他要了一瓶水，余光总觉得瞥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他忍不住狐疑地往门口多瞧了几眼，门口连个鬼影都没有，只剩下两片透明到泛了黄的门帘微微晃动。回到位置，元芳一边把钱揣回兜里，一边跟两人说， 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人了。 谁啊？ 曹文俊好奇道。元芳戴好耳机说， 就那个小丁师妹。 周思月下意识回头扫了一圈，见没人，不动声色地转回。曹文俊一脸懵，终于想起来这小丁师妹是谁，笑着对元芳说， 不是吧元芳，你真对人春心荡漾了，产生幻觉了都。 元芳也觉得狐疑，不至于产生幻觉吧，难不成自己真喜欢上那小丫头了？他又侧头看了眼身旁的周思月，有点惆怅地叹了口气。直到晚上11点，游戏打得人精神浑浊，元芳实在憋不住跑了趟厕所，刚提上裤子出来，被一声轻柔的元芳师兄吓得差点尿了裤子。他一抬头，看见一个姑娘靠着墙对他甜甜又俏皮的笑。 哎， 他忍不住拍拍胸口定了定神。 啊，吓死我了。小丁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我来写点资料。 元芳这会儿鼻子倒灵了。 学校有机房你不去写，小姑娘跑网吧来写什么资料？ 丁宪笑笑没有回答。 哎，你们还不走啊？ 元芳低头洗手，头也不抬。 问我还是问那谁啊？ 丁宪忽然想起之前开学时候室友说的一个大二学长，于是慢慢敛了笑容，目光炯炯地盯着元芳，脚步缓缓地一步步向他逼过去。 元芳被他这突如其来的靠近吓到了，后背汗毛直竖起来，本能地一步步往后退去，直到双手被迫撑在背后的洗手台上，才磕磕巴巴道： 你先别激动，这事儿也就我们哥几个传了一下，没几个人知道，主要是思月，大家都好奇，不然也没人会传嘛，对吧？ 丁宪在离他两步远的位置站定，目光水盈盈地望着他，软着嗓子说， 元芳师兄，我有个事儿拜托你。 小姑娘声音娇娇的，听得元芳后背一酥，她闭着眼说， 说。 丁宪温柔地笑了下，然后一本正经地开始胡诌，并编造了一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一同长大，后来因为误会而分手的动人凄美的爱情故事，把元芳听得一愣一愣的。他满脑袋问号，但又联想到之前周思月的种种表现，又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 啊，难怪他对女人那么冷淡，原来是受了情伤啊，还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。哎，有些小姑娘啊，还偏偏就吃他这一套。 元芳觉得这一年自己对周思月的疑惑都通了，似乎知道了什么惊天大秘密，原先对丁宪那点蠢蠢欲动的心这会儿是彻底没了，全剩下好奇了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当然是原谅他喽。 丁宪随口一说，元芳感动得差点落泪。 哎呦，说的师兄都想谈恋爱了。行了，师兄知道了。 你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哎，要不要我给你留他的号码，你有啥事给他发短信说。 丁宪摇头，这不在他的计划之内，他会让周思月主动来要他的号码。 嗯，你给我留你的号码吧。 行。 元芳爽快应下，报了串数字。丁宪听一遍，记在脑海里，把手上的麦当劳袋子递给他。 来，晚上别玩太晚啊，这个你们分着吃吧，辣的给你和曹师兄吃，他不吃辣。 丁宪跟个老妈子似的，又叮嘱了两句早点回寝室，以及千万不要把这些事告诉别人，包括周思月。元芳傻乎乎的点头如捣蒜，丁宪这才放心的从后门走了。元芳抱着一塑料袋的麦当劳，在窗口望着小姑娘消失在夜色中的瘦小背影，磨叹了口气。 唉，我要是有这么死心塌地对我的姑娘，还泡什么网吧呀。 回到位置，元芳把东西往桌上一丢，周思月瞥一眼，目光重新回到游戏上。曹文俊随意道， 你还去麦当劳了？ 元芳现在心里各种羡慕嫉妒恨，没好气地说， 哼，那你俩要饿了就捡着吃，别客气。思月，你自己拿。 周思月眼皮也没抬， 谢了。不， 不行，你必须得吃，给你特意点了个不辣的。 周思月这才狐疑地看了眼元芳，男生之间其实不会在意这种细节，谁吃辣谁不吃辣，而且他平时跟老曹几个拼吃的时候也不会特意强调自己不吃辣，自己单吃不点就是了。正好一局结束，曹文俊伸手拿了一个咬了口，憋着笑， 我怎么觉得元芳你弯了。 刚说完，周思月嘴角就抽了，扔下耳机站起来，窝了一晚上他脖子都麻了，甩了甩胳膊走了。元芳在身后喊， 你走了 厕所。 一晚上没说几句话的嗓音低沉暗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